持续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新建改扩建19所中小学，增加学位2.1万个，并且形成3到5个具有影响力的集团化办学品牌。肺炎13价和23价疫苗怎么选？13和23代表着预防肺炎链球菌的血清型多少。那是不是覆盖血清型越多越好呢？其实不然，肺炎23价疫苗是多糖工艺的疫苗，对2岁内婴幼儿很难产生足够而持久的抗体。相比之下，肺炎13价疫苗虽然覆盖的血清少，但它是结合疫苗，诱导出的抗体更持续，保护效果更好。所以不论是婴幼儿、儿童、青少年还是老年，都是优先推荐肺炎13价疫苗，而23价疫苗只推荐2岁及以上的肺炎链球菌感染的高危人群，比如各种慢性病、先天或获得性免疫缺陷病人群体。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大型木偶剧《真假孙悟空》，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表演艺术家们以精湛的传统杖头木偶表演技法，通过艺术加工展现了传统木偶艺术神奇的魅力。剧中不但有上天入海的情景变换，齐天大圣的72般变化，真假孙悟空的对决，更有婀娜多姿的龙女翩翩起舞，亦真亦幻的海底世界，既有热烈的武戏场面，也不乏富有艺术感的群舞表演。同时，该剧通过正义的化身孙悟空，倡导扬善惩恶的文明思想，引导孩子认知真善美，识别假恶丑，在观赏木偶艺术的同时得到人生的启迪。大型木偶剧《真假孙悟空》演出时间是明年的2月4号、5号和6号，地点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目前还有最低300元的票价。父爱如山亲子童话音乐剧《狮子王》，这是一场身临其境的表演。《狮子王》音乐剧为何如此受到欢迎？不仅是由奥斯卡金像奖、豆瓣8.9评分影片《狮子王》改编，比起动画片，音乐剧更让狮迷们身临其境，感受到非凡的视觉冲击。从震撼的开场到热血沸腾的大结局，全场精彩非凡。个性的服装和造型，演员变身为草原上的动物角色，而舞台呢也成为了广袤无垠的非洲大草原。现场观众随之融入了一个扣人心弦的小狮子历险当中。亲子童话音乐剧《狮子王》演出时间是2022年2月19号，地点在中杂东图剧场，目前还有最低8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近日，王力宏的离婚风波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离婚财产分割、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权等问题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如何保障全职太太或者全职先生的合法权益？如何最大程度保护子女不受父母婚姻变革影响？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全国人大妇女权益保障法立法小组特聘专家、国务院妇儿工委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特聘专家、中华女子学院兼职教授、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主任高磊律师。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主任高磊律师。高律师您好。 于浩你好。 最近这个有个出名的艺人哈，王力宏，他的这个离婚事件引出了很多很多话题。那我们觉得其中有一件事情很有必要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全职太太的财产权益在法律上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咱们先说一说啊，就是离婚时夫妻财产应该怎么分割。 好的，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焦点的话题，因为在我们实践当中，其实大多数的离婚案件最后都会落到怎么去分割财产这个问题上。那我们要搞清楚怎么在离婚的时候如何分割夫妻财产呢？其实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以及个人财产的范围，也就是要搞清楚我们国家规定的夫妻财产制是什么。那据我们这个今年1月1日。这个实施的哈，民法典1062条和1063条的这两条规定呢，就是规定了我国目前的法定夫妻财产制的一个相关制度，也就是叫婚后所得共同制。那听这个名字哈，顾名思义，它的这个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原则上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这条文呢，也对具体的这个共同财产的范围和个人财产的范围进行了一个列举和相关的规定。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啊，1062条呢，它是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上来第一款明确就提到了说，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夫妻双方从领结婚证的那一刻开始啊，我们就算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了。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我们结束婚姻关系的这一刻。中间的这段时间所得到的这些下列财产呢，都是夫妻共同财产。然后法条也进行了一个列举，包括我们正常人这个主要的收入来源，工资奖金啊、劳务报酬啊，还有我们的生产经营投资收益啊，这些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哈获取财富的主要来源，包括还有知识产权的收益啊等等。那其实比较特殊的就是关于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那这个原则上呢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它有一个但书的规定。但书规定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在遗嘱当中或者赠与合同当中明确了只归一方所有的，那它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兜底条款，说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啊，这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个人财产的范围包括什么呢？1063条呢规定了就是夫妻这个一方的个人财产，那它也是分为5个内容啊，一个是第一个就很明确，一方的婚前财产啊，这个非常明确。也就是说，之前我们总会有一个误区，像大家说，哎呀，这个要不要做婚前财产公证？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们说的婚前公这个公证，它主要是婚前签署的协议的公证，而不是说要去做一个公证来证明哪些财产是婚前财产。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财产，就是很容易就证明了啊。比如说，你有一套房子，那你房产证登记的时间，在你结婚证登记的时间之前，这不就是婚前财产嘛，对吧？就是非。确的，包括你银行的存款等等，它都是有日期的啊，这些都是看出来的。所以说，法律第一个就说了，婚前财产是个人财产，这个没什么可商量的，只要是在婚前获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比较特殊的，是说，即便是在婚后所得，那它是由于人身受到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这种是由于它有人身的专属性，所以它也属于是个人财产啊。比如说我这个不小心出了交通事故，那得到了一笔这个保险金的赔付，那这笔钱虽然是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到，但是由于我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啊的这种赔偿，那它是个人专属的财产。那还刚才提到的遗嘱或者赠与合同当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那另外两个就是专用的生活用品，那这个也好理解，比如说我们平时工作专用的电脑是吧，专用的手机，包括一些女性她自己专用的化妆品等等啊，这些还有就是兜底条款其他。那目前法律的规定是这个，就是这两条的内容基本上就把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范围呢做了一个原则性的划分。那明确了这个划分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离婚的时候夫妻财产来如何分割了啊。那很明确，这个个人财产就是归个人的啊，这便是在不离婚的状态之下也是归个人的。那夫妻共同财产呢，在离婚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分割。那基本上这个分割的原则就是平分，然后呢法条也规定了要在平分的这个原则之下呢，要照顾女方、未成年子女以及无过错方的这个利益啊。就是法律的规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除了法定的财产制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法律还规定了一个约定财产制，也就是说，这个是在我们1065条规定的，也就是说，法律给了这个 我们老百姓一个自由的权利啊，就是说如果你们双方之间不做约定，那法律给你规定了一个财产制，你们就按这个来执行。如果你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那你们就可以在婚前或者婚后，然后来自由的约定你们在婚前或者婚后获得的财产是归一方所有还是归双方共有，甚至说还可以约定是归部分归各自所有还部分归共同所有等等啊。法律对这个约定呢只有两个要求，一个让双方自愿，不能胁迫啊，这个是最大的前提啊，我们一定双方自愿。第二个呢就是要求必须是书面的约定，口头的是不认可的。只有两个要求，其他的至于说你约定认这个财产的内容啊，是你婚前买的房啊，还是你婚前的股权呀 啊还是说约定这个财产的归属到底是归你还是归我呀，还是我们共同来拥有啊，还是约定个比例啊，这个法律是不干涉的。这个是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所有的内容呢，就是组成了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个法律规定的夫妻财产制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原则和规定。那我离婚的时候呢，那就回答您刚才的问题啊，首先看有没有约定啊，如果有约定按约定办。那如果没有约定的话，我们就按照法条的规定啊，按照我们法定的这个财产制，属于个人的部分归个人，属于共同的部分呢，双方原则上是一个平分的状态啊。 那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些，包括王力宏这个案件，包括这个很多社会性的新闻里边的这些案件，都会提到一个所谓的财产转移这个事情，就是他为了比如说谋划已久了，我们可能就是不想再生活下去了，但是我担心我自己的一方挣的钱太多了，可是呢因为要平分，所以我把财产转移了，这个事情法律上有相关规定吗？ 像这个王力宏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也是这两天也关注了啊。我看到女方写的文字当中，应该就是说在婚姻整个期间，大部分他们婚后所得的财产应该都不在王力宏的名下，或者只在王力宏的名下，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要看他们的婚前财产约定是怎么签的了。说婚前财产约定签的因为按照我们正常法定财产制，婚后取得财产即便只登记在男方名下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对吧？那如果说他婚前财产约定里面签署了这个婚后获得的财产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或者是啊婚后获得的财产这个比如说就是男方获得财产就是男方的，甭管登记在谁名下，如果有这样的不平等条约的话，那确确实实他这个女方的权利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啊。所以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看新闻是看不到具体的条款所以没法分析啊。 是，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咱们今天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就是全职太太。全职太太的话，她可能平常在家务琐事包括带孩子事情分了很多心。包括如果她不知道对方有这种，就男方不知道有这种这个预谋的话，或者这个预案的话，那她怎么来预防这件事情，如果有一天走到婚姻破裂，她又不至于自己受到很大的损失呢？ 是这样啊，就是我其实觉得这次的这个新闻，其实我自己还是有一点点欣慰的，就是关于这个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其实关于这条制度的话，我作为从业者，我从读书期间就跟随着自己的老师，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法的学者，我们一直在呼吁这一点，我们一直呼吁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我们一直在呼吁要让这个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员，这个有大多数是女性嘛，他们的这种劳动价值要获得认可，在离婚的时候要获得补偿。这次的这个事件呢，其实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女性在婚姻当中啊，由于生育啊等等的原因，然后全职在家的过程当中，她所付出的这种辛劳和损失。关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呢，民法典的1088条呢，做出了一个具体的规定。那这个制度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制度，这个很多人知道，就是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其实在2001年我们婚姻法就是新婚姻法出台的时候就已经有，但是当时没有引起关注，在实践当中也几乎没有案例。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它有一个适用的法条规定是说当夫妻双方书面约定了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之下，然后等等等等等等一方为家庭付出较多啊什么什么，然后在离婚的时候可以要求一定的补偿。它设置了这样一个前提，那我们也知道啊，在我们国家尤其在20年前的一个状态之下，很少有家庭会书面约定分别财产制。什么叫分别财产？就是说大家写一个约定，说婚后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我们互相就是的收入跟对方都不发生关系啊，这叫分别财产制。他是说如果双方书面约定了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之下，然后有一方付出了较多的这种家务劳动是可以要求补偿的。他的立法的意义在哪儿呢？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规定是分离财产制？他是说，因为如果在共同财产制的情况之下，那虽然有一方对家庭付出了较多的义务，但是呢，你可以从通过分享对方的收入的这种方式，因为对方挣的钱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嘛，对吧？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个补偿，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家庭内部的一个分工问题啊，一方在外赚钱，一方在家里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话，那对方挣来的钱，每一分钱都是两个人共同享有的。离婚的时候，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也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当时呢，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呢，是约定了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那这民法典修订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个前提删掉了，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实践当中，即便是这个适用这个叫共同所，就是婚后所得共同制的这种家庭当中，它也会出现一方由于这个抚育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外一方工作呢，负担较多义务呢，对自己呢负担这些劳动家务劳动的时候呢，对自己需要有一个补偿。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目前学界和实践当中争论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劳动补偿到底补什么，哪些人应该补。那就前段时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案例啊，其实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比如说结婚五年离婚的时候家务劳动补偿一共是判了50000块钱，然后就有网友调侃说一年才10000还不如当保姆等等啊。其实这个也是有误区的，因为他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是在你已经进行就是完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基础之上进行补偿啊，也就是说我们家务劳动补偿到底补什么，其实我认为啊，包括还有很多学者都认为他补的其实是人力资本的一个损失。这怎么解释？比如说我们回到王力宏这个事情上，他的这个妻子李静蕾，他本身啊，按照之前，因为昨天我看到王力宏的回应上面可能对女方的身份也提出了一些透露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啊，那我们如果按照他结婚的时候发布的那条信息来看，女方是哥大的硕士哈，然后呢家世很好，那如果说这个女性她不跟王力宏结婚，不去五年生三个孩子这种情况下，她自己其实会有一个很好的事业发展，很好的，我们说通俗一点，赚钱的能力。那与他跟王力宏结了婚，并且被不断的催生，然后就是五年生了三个孩子，不停的只能把精力投入在照顾家庭和孩子身上，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的话，那他当然这种情况之下，他人力资本是有一个巨大的损失的。我们其实要补的是这一部分。也就是说我经常在外面讲课的时候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如果说两个女性啊，有一个女性就是从小她就没有什么追求，就是长大了想就是做家庭主妇，她觉得很幸福，然后呢她也没有什么这个事业上的学业上的这种成就，然后她之后她就是运气很好，她找到了一个很爱她的，然后收入很高的一个精英啊，白领啊，高管也好啊，然后呢过上了这种全职太太的生活。那其实对于她来讲，她在她婚后生活当中通过分享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其实他的权利就得到了保障了。那反过来另外一种类型，就是我们提到像这种啊高知的这种海归啊，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追求， 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然后甚至说为了成就对方的事业放弃自己，比如说两个人都可以读博士，但是呢又要照顾家庭，那这个时候呢女方就放弃了，说那你去读吧，那我来照顾家庭，那这个时候他所造成的这种人力资本的损失是需要得到补偿的。所以这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且实践当中不好量化，也是目前就是大家讨论和争论比较多的问题啊。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简而言之的来说一下，如果就是在婚前已经双方商定好，有一方就是女方要做全职太太，包括也有做全职主夫的哈，这我也见过周围有朋友，而且过得很好，这种情况下是就是比如说相对强势一方，他想怎么样拟定这个协议就可以怎么拟定吗？ 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双方啊，因为在签订协议的时候，你就像这个李静蕾说的，在婚前就被迫签下了不平等的条约，那事实上在签署的时候你自己是要有一个明确认知的，如果认为他不平等了，你可以选择 不签， 对，或者说你这个时候自己是要有个权衡。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要提醒这个广大的打算做全职主妇或者全职主夫的男性或者女性哈，这个也性别观要正确，那在你结婚之前，如果遇到了这样就是一方财力比较雄厚啊，提出要跟你去签订这样的一个条约的时候，那你自己要去看一下这个条款你是否能接受。对，那我们条款内容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啊，那之前我也看到有专家总结出来了哈，有三种类型，一种就是纯粹的 AA 制，那这种就很简单粗暴，就是约婚后各自赚的钱归各自，对吧， 那你像如果放在王力宏他这个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当中，如果说各自赚的钱都归各自的话，那是极其不平等的，因为没有赚钱能力了，对吧？ 嗯嗯嗯， 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约定说这个叫自我奋斗型，也就是说他是约定双方各自的收入呢，就是婚后的收入，然后投资啊劳动所得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各自从各自的家族当中接受的赠与继承的财产是各自的财产。 嗯， 那是实践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也就是说我们共同努力奋斗来的是我们共同的，然后家族这种没有对价啊，没有对价获得的这种属于。其实这样的话呢，它是比较适用于就是双方经济条件比较差，然后呢经济较好一方的这个父母他的担忧和顾虑，通过这样的一个协议呢来打消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也就是一些企业家了，他们去为这个公司经营的问题啊，他会约定一些，因为我们也知道早些年的时候，像最著名的那个土豆网的案例哈，在这个上市的过程当中，这个女方提起了离婚诉讼要分割股权，然后导致她整个的公司上市进程都受到了影响。那现在企业家呢，他也是为了避免由于婚变然后引发公司经营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这样的约定，也就是说把经营权和授予权分割开啊，就说女方你可以获得我在公司经营当中所获得的这些收益，但是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股权啊等等的相关的这些跟经营有关的权利，你是要进行一个就是放弃啊或者怎样的， 一 些的就是跟公司经营相关的这种协议。所以还是到刚才的问题当中，这个婚前协议到底应该怎么签，是一定要考虑到自身啊。你像比如回到这个李静蕾和王力宏的这个关系当中，那现在不太清楚他们到底是一个具体的条款，但是目前看到的啊，我们看到比如提到说有一套房产可能还是只是能给他免费住，还不能啊，那其实这个我们比如说在婚前的时候就可以签署啊，那如果离婚的话你要至少要给我一套住房啊，因为我要带孩子，对吧？啊，包括说生育的一个补偿啊，那比如说就是如果像这个之前我们也见到过，在其他的这种明星嫁入豪门的这个新闻当中也看到过啊，比如说多生一个男孙，这个公公给多少钱，然后多生一个孩子，然后给你多少多少的这个补偿等等，其实就是要把条款约的细致一些，然后跟付出能匹配。那如果说有这样明确的约定的话，那其实它也是广义上的我们提到的1088条的家务劳动补偿嘛，对吧？不了给你的一个补偿。那如果我们在婚前的时候就进行这样比较细致的约定，能够量化的话，那在离婚的时候从法律上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保障啊。 所以其实我们想通过这个节目啊，我们当然希望着每个家庭都和和美美， 对 啊，能够走到最后白头偕老的一对夫妻，然后把可爱的小朋友能够抚养长大，让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法律是就像我们买保险一样，它是给我们提供这个最基本的保障的。这和感情没有关系，就是你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没有人说我的一句许诺能够代表我未来一定，所以他那句许诺是没有法律意义的。所以在保障自我权益方面的话呢，无论是想做主夫还是想做主妇的各位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我们一定要多看一看相关的法律条文，也把这个共识呢希望和您对方无论是先生还是太太把这件事情明晰清楚，才让两个人可以更加没有这种介怀的共同的成长下去，相伴下去。那感谢高磊律师能够接受的采访哈，然后谢谢大家，就这样，再见。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